第82集。开车回去的路上，沈直看着车窗外。第一次，这几年来他第一次发现树叶那么绿，城市的灯火那么明亮，车流声那么清晰，人来人往，好热闹。原来自己也是其中一员，是活生生的人。原来除了无尽的痛苦和无尽的黑暗，他还能尝到期待、快乐、希望的滋味。刚确定关系就异国恋的感觉，简直让人抑郁加重。沈直虽然休假在家，但还是要处理不少事儿。除了不用飞来飞去出差，其他一切和工作时没太大差别，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他的注意力。 登机没有？ 已经在飞机上了，在等待起飞。 飞机上睡一觉，不要太辛苦。 好。 许岩白天忙着拍摄，再加上有时差，等他收工回酒店，沈直这边已经是凌晨。他在调整作息，每晚嗑安眠药，按时睡觉，已经好几天没有晚睡了。两人聊得不多，态度也克制，但沈直每天的动力就是醒来后看看手机，用聊天记录证实自己不是在做梦。第六天，沈直去诊所，蓝秋晨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： 沈律师，可以了，把你的笑收一下。 今天是第七天，沈直没有特意问许岩什么时候回来，他之前说要七八天，沈直研究了一下航班，许岩应该是后天下午到。但傍晚时，沈直健完身洗澡出来，见手机亮着，拿起来看，是许岩刚发的消息： 我到了。 到机场了？沈直的心跳一下子快起来，有些头晕目眩，头发还没吹就捞起车钥匙准备下楼开车。去机场接人肯定来不及，何况许岩有司机。沈直一边打字告诉许岩自己现在去他家，一边出了房间。然而客厅里传来解锁的声音，门被推开，许岩拖着行李箱走进来。这比他提前回国更让人不可置信。沈直站在楼上呆呆地看着他。沈直毫无准备，怎么也想不到许岩会在下飞机之后直接来这儿。房子里的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，许岩会怎么想？沈直觉得许岩看起来很平静，不知道是没发现，还是觉得那不重要。 提早回来了。 犹豫是多余，沈直快步迈下楼梯，走到许岩面前，接过他手里的行李箱。两人默契且尴尬地沉默了片刻。 先洗个澡休息一下。 许岩点点头没说话，是真的很累。上楼，沈直把行李箱放进衣帽间，许岩跟着进来，打开箱子找睡衣和内裤。沈直蹲在许岩旁边看着他，伸手摸摸他下颚边一块小小的淤青。 这里怎么了？ 拍照的时候摔了一跤，不过幸好相机没事。 洗完澡我给你上点药水。 老实讲，现在的一切对两人而言都是陌生的，双方都在摸索着重新相处。许岩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沈直的关心，只能点点头。他侧过去看了眼，发现沈直也在看他，许岩立刻把头转回来。许岩洗澡的时候，沈直站在房间里，那水声像是浇在他心上，滴滴答答的，把他淋得湿漉漉一片，以至于沈直忍不住抬手看了看掌心，干的，他并没有被淋湿。洗手间门打开，许岩擦着头发出来，走到床前，整个人趴上去，有气无力地说： 我先睡一会儿。 头要吹干。 沈直去拿吹风机的时候，许岩伸手捞过小鳄鱼抱在怀里，换了个方向，头搭在床沿。沈直坐在他脑袋旁替他吹头发。吹风机呼呼作响，许岩昏昏欲睡，沈直的指腹在他的头皮上揉揉碰碰。许岩感觉不太真实，他在这种悬浮的状态里闭上眼，或许确实是假的也说不定，但此刻他不想求证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吹风机停了，也许停了有段时间，意识到这点后，许岩慢慢睁开眼，并没有发生场景瞬间变回自己家的情况。他在沈直的房间里还趴在被子上，背上盖了条毯子，怀里的小鳄鱼被抱出了热量。他转过头，沈直仍然就坐在身边。 你才睡了半个小时。 沈直把他额前的头发拨开来一点，垂眼看着他说，感觉只是闭了闭眼，竟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。许岩这么想着，他自下而上地看过去，窗帘只拉了一层，外面的光还能透进来些，沈直的轮廓在昏暗中隐隐约约。 你瘦了， 你瘦了，这句话总出现在久别重逢的第一面，但许岩现在才说，是因为直到这一刻才能说。 是瘦了一点。 很久以后，沈直回答，心理疾病失眠成性，药物副作用，高强度工作，凡此种种，近千个日子累积下来，人总要为此消瘦一些的，不能避免。也曾经有很多人问他怎么瘦了，劝他注意身体，但为什么许岩说出这三个字让他最难过？他想跟许岩诉苦，倾吐这三年里每一个难挨的日夜，可偏偏他自己就是所有苦痛的罪魁祸首，他咎有应得。所以什么都不要说。沈直从床头柜上拿了药水，打开台灯， 上点药吧。 哦。 许岩翻了个身，把头枕在沈直腿上，露出下颚。沈直很轻地往那块皮肤上抹着药水，房间里没有别的声音，那么静谧的场景，但心怎么跳得这么快，快到他都害怕许岩会听见。如果这是梦，如果是幻觉，那就停在这里，别醒来。